编年记下第32章。这些忠贞之事做完之后，亚述王塞南黑离布来进攻犹大，包围一切坚城，企图攻破，占为己有。希泽克亚见塞南黑离布前来，决意要进攻耶路撒冷，便与自己的将领和勇士商议，将城外的水泉堵塞，他们都赞成。于是召集许多人，将水泉和通过田间的水渠都堵塞，说为什么让亚述王来得到这样多的水。希泽克亚遂加强防御工事，重修所有破裂的城墙，上面建上城楼，城外又筑了一道墙，加强达卫城的米罗，制造了许多箭矢和盾牌，然后派了将官率领军民，将他们集合到城门广场他自己面前，鼓励他们说，你们应该勇敢大胆，不要害怕，不要因亚述王和他所统领的大军而胆怯，因为那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同在的更有能力。那与他同在的只是血肉的守备，那与我们同在的却是天主，我们的天主，他必要协助我们，为我们作战。众人都因犹大王希泽克亚这番话而得到鼓励。此后亚述王撒乃黑离布派自己的臣仆到耶路撒冷来，他本人接全军住在拉基市，向犹大王希泽克亚和在耶路撒冷所有的犹大人说，亚述王撒乃黑离布这样说，你们在耶路撒冷受困，还依靠什么呢？希泽克亚曾对你们说过，亚威我们的天主必要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这岂不是诱惑你们，使你们饿死渴死吗？希泽克亚岂不是将高丘和香坛推翻，且吩咐犹大和耶路撒冷人说，你们应在一个丘坛前朝拜，单在这上面焚香吗？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与我的祖先对各列邦民族所做的事吗？列邦各地的神是否能拯救自己的国土脱离我的手？我祖先所消灭的那些邦国的诸神中，有哪一个曾能拯救自己的百姓脱离我的手？难道你们的神就能拯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吗？所以现在不要让希泽克亚这样欺骗你们，迷惑你们，你们也不要相信他，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神都不能拯救自己的百姓脱离我的手和我祖先的手，何况你们的神，他更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撒乃黑离布的臣仆还说了许多毁谤上主天主和他仆人希泽克亚的话。撒乃黑离布也写信嘲笑上主以色列的天主，侮辱他说，就如列邦民族的神没有拯救自己的百姓脱离我的手，同样希泽克亚的神也不能救自己的百姓脱离我的手。随后他们用犹大方言向耶路撒冷城墙上的军民呼喊，想惊吓他们，令他们恐惧，以便夺取京城。他们论及耶路撒冷的天主，好似论及列邦民族的神一样，当作人手的造物。希泽克亚王与阿摩兹的儿子伊撒伊亚先知为此向天祈求呼吁， 上主便派了一位天使进入亚述王的营中，将所有的兵士、将军和统帅予以歼灭，使亚述王含羞回了本国。当他进入自己的神庙时，为他亲生的儿子用剑所杀。这样，上主救了西泽克亚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脱离了亚述王善乃黑离布和所有敌人的手，使他们四境获得了安宁。众人就都到耶路撒冷向上主献上礼品，也赠与犹大王西泽克亚礼物。从此以后，西泽克亚乃为各国所敬重。那时西泽克亚害病要死，他哀求了上主，上主便应允了他，给了他一个异兆。但是西泽克亚不但没有照他所受的恩惠还报，反而心高气傲，于是上主的怒火降于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以后西泽克亚抑制了自己的骄傲，他和耶路撒冷居民都自谦自卑，因此上主的怒气在西泽克亚生时没有向他们发作。西泽克亚享尽富贵荣华，建造了府库，储藏金银、宝石、香料、盾牌和各种珍器，修建了仓廪，储藏五谷、新酒和油，修盖了蓬栏，喂养各种牲畜，为羊群修了羊栈，又蓄养了驴以及许多大小牲畜。天主实在赐给了他极多的财物。西泽克亚渡住基洪泉上边的水，将水指引到达味城西。西泽克亚所作所为无不顺利，甚至巴比伦王公大人派使者来见西泽克亚，询问他国内发生的奇事时，天主也让他自由，借以考验他，好知道他心中的一切。西泽克亚其余的事迹以及他的善行都记载在阿摩兹的儿子伊撒伊亚先知的神事录及犹大和以色列列王实录上。西泽克亚与他的祖先同眠，葬在达味子孙墓地的斜坡上。他死了，全犹大和耶路撒冷居民都为他举哀致敬。他的儿子莫纳舍继位为王。